不是不是，嘉宾嘛，这个、 哦、 充当了一回戏精， 对对对， 充当了一回戏精。 但是跟今天主题，跟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其实有关系哈。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博虎点秋香呢，是一档非常大型的青年交友互动类，这个情感巴拉巴拉巴的，这很多，只要你想聊的，我们都会聊的一档大型的节目。 是， 我们每一期节目呢，都会请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极有内涵的小姐姐，或者是一个非常帅气，就像昨天啊、那位帅哥，还会对对对对对啊、这还会各种乐器全才的这样的小哥哥都会来到我们节目。如果大家想一睹嘉宾的风采的话呢，也是请各位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真实的样子了哟。 是，然后您在后台留言的话，我们节目也可以收到啊。 对对对，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公布每一期嘉宾的联系方式。 嗯，以及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会公布这些嘉宾的个人的信息啊，包括他的这个身高啊、三围啊，这当然他们想留的话，还有自己的喜欢、喜好、兴趣什么之类的，都会在我们的公众账号上有所看见。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你给人起了 一位大美女， 是，而且关键我们大佐给人起了一个很神奇的主题， 嗯， 叫文学院的戏精加引号 小 姐 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之前了解他的时候， 嗯， 他在专业那一行里边写了两个， 嗯， 但是我当时没问他，你知道吧？ 嗯， 我只是猜测。然后第一个写的是文学，第二个写的是表演。 嗯， 哎，我一看这演员也不对，之前写了个文学， 嗯， 你说文学生也不对，后面还写了个表演。 是，所以我们先问一下大问一下我们的毛婷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嗯， 对，有请我们今天的小姐姐嘉宾啊，毛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他们所说的文学院里面的戏精毛婷。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我提前也不知道。其实正如我们大佐所说的，其实他当时问我一些基本情况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聊天，也并没有面对面。他问我我是做什么的，然后呢我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还是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你的个人资料。如果你这么说，我会挨骂的。 不能这样说，就是我写了一个基本资料给大佐，然后呢上面写的就是文学表演。 嗯， 对， 当然他也没有问我这是为什么。现在我就是自己想要解释一下这个，因为就是我以前不是学表演的，表演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我在本科的时候呢考的是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所以呢其实我是中文系的妹子。正如大家所见，可能我就是骨子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古典的气息存在。对对对，但是呢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我想要拍电影，我喜欢故事，我喜欢人物，我喜欢灵魂，所以呢我在今年的时候选择了要做一个演员。 所以是现在还在读大学的阶段吗？还是已经毕业了？ 我已经毕业两年了。 就是从文学院毕业两年之后，毅然决然的选择坚持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做一名演员，去拍电影，去拍一些网剧或者是微电影之类的这些东西，对吧？ 对，是对， 慢慢以后可能会转战大荧幕，但我觉得我们下一节确实身上有着文学院的那种气质。 对，因为之前只是看过一张照片，我真的没觉得，我就是没敢往那方面想，你知道。 你这个表情现在应该被拍下来。 他给我发，我在做，没敢往那方面想，太猥琐了，神经病。 是， 就是他发了一张这个艺人资料嘛，然后上面就是写着各种各样的演职的，不是这个演艺的经历，他就是拍过各种各样的微电影啊、电视剧、网剧什么之类的，好多好多。然后当时在那张表上也没体现出他之前是个文学院的妹子。然后再看他本人的照片，之前也就看过一眼照片，然后今年才见到真人的。 对， 就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天，这么古典的美女， 就很有气质。但发现真人，就看到真人之后，其实照片更有气质。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还是想挺想好好聊聊的，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我感觉这个方面呢，就是他的文学底蕴比较深厚，但很多更多的是落在纸面上，落在书面上的内容。那从一个很内放的一个专业，然后我觉得转到演艺是一个比较需要能够外放情绪的美专业，有没有什么困难？ 其实是有困难的。其实我是一个很认真然后比较内向的人。当然以前我也很爱写作，我的文字功底就也还好，能对得起这个专业吧。当然你要作为一个演员的话，可能从内在方面来说，可能一个学文学的妹子，她可能对是对人物对故事的理解可能她会有更深刻的， 是， 但是她也许只是内心的，她可能没有那么哇哇哇的表情。她哭的时候可能就是都不会就是有一种就是表演的技巧在里面。所以呢这个需要突破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看。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个当中就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我进剧组去跟组学习过。就是全部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很踏实的走过来的。 所以说就是刚刚听了这段经历也是挺艰辛挺坎坷的，不是说你想当演员我就能直接当演员。 对， 你看刚刚毛婷也是讲了，就是作为一个文学院的妹子，比如以哭为例啊，文学院的姑娘可能是说比较难过难受了会憋在心里边的那种哭。来子萌姐姐表演一个憋在心里边的哭。天哪，太丑了，不想看你， 崩了， 整段垮掉。就是她可能的那种的情绪是就是深埋在内心里的。 可能她会说悲伤逆流成河。 对， 什么淋漓尽致，我需要一场雨。可能是比较安静的一种表达。对，是这样的。但是 表演所需的就是那种外放的美。 作为一个演员的话，他可以有安静的样子，也可以他需要呈现的是非常不同的样子。如果你演的角色是一个很安静的人，那么你说对不起亲爱的，我现在只想自己冷静一下，你可以这样说。但如果你是一个很 open 的人，天啊，我真的是太难过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也有就是各种 瞬间完成了一个切换，我都看傻了。那我也其实有点想了解一下，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那主题起得非常正确？ 对， 戏精小姐姐， 对，加一号， 没错啊。 对，那我刚刚也其实想了解一下，在你的现在的演绎过程中，你觉得让你挑战难度最大的一个角色是什么？ 难度最大的角色，并不是具体的某一个，而是跟你相反的那一个。 就是说你饰演的这个人物，他跟你本身的性格上面是矛盾，是冲突的。 我想对于任何人都是这样。你首先你演自己很好演，比如你是一个很外向的女孩子，那么你的眼神里面其实总是会很活跃。一个特别乐观的女孩子，她的眼神会特别的灵动。那么如果给她一个就是经历过很多的心理全是伤痕的角色，他需要演出一种眼神里面的绝望又很有故事，那么他没有这些经历的话，他可能很难演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我觉得他最难挑战的那个就是自己对立面的东西。 所以说你当时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角色？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演过的都是跟自己差不多的，然后呢也是比较小型的。但是就是在今年的话，我去了就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剧组里面去学习。其实这是一个喜剧的剧组，那么所有的表达方式就会变得很夸张。那么其实这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挑战。也许在这之前的我就是很收着的。我说任何一句话，也许都是我自己的气息，文学的气息，古典的气息，淑女的气息。但是进了那个组之后，我看每一个人，如果说你平常说话是3分的好笑，那么在那个喜剧里面就得做到7分8分，甚至有的时候你要爆发到100%以上，120%130%才能达到一个喜剧的一个点。那么在里面的话，其实我就挑战了自己的这个平静和性格吧。虽然在里面其实并没有演什么主要的角色，会有一些小的角色去尝试，但是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在进步。 也是从这种小的角色里边不断的慢慢的有所提高跟提升。不是之前这个星爷的那部电影喜剧之王，就是拍的他最开始出道的时候 跑龙套的，叫那个剧里叫死跑龙套的。 对，就是从他最开始的演艺经历，然后把他搬上了大银幕嘛。 对， 刚开始也被很多人不理解，然后一步一步也是从一个 小角色慢慢的爬到了现在今天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是其中需要一种坚持，但是在我们毛婷身上，我也确实就从他的话里话外能感受到这种他在演戏上面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思考。 对， 也很有坚持的，所以希望你在未来能够接更多的就是各种 戏好戏， 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去突破自己。 对，这个刚刚呢，嘉宾，我们的今天的嘉宾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好像非常不简单的介绍了自己啊。这个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位嘉宾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看今天这位文学院的戏精小姐姐到底长成多么的美丽的样子啊！ 超好看，而且说话。我是特别喜欢听他说话， 就很酥， 就是你这个词用的太不专业了。 我这个词很具象的，好吧？ 是还挺具象，就是那种有一种娓娓道来，但是就有一种用咱们的话说，就有一种讲述感。 嗯，对。 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一直说你这人说话 一定要 有 讲述 感，是 就像在给你讲故事一样。 对， 然后你这个听的，反正我现在后背是挺酥的。 你就别说了，你人家刚进来的时候，你这个人状态就不太对， 就已经酥掉了是吗？ 是。 那谁让人家这个这么好看呢？对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进入每天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我们毛婷带来的是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跟昨天一样，这位嘉宾也是选择自己来演唱这首歌曲。 大家都多才多艺，能写得了文章，然后演得了戏，还能唱得了歌，真的很厉害。 现在今天来的是位姑娘，有没有想钻进地缝里的冲动？ 有，就是这地缝不够大， 我 跟你说。 扒开，等着您呢。现在也有请我们的毛婷移步我们的表演区，有请。 有请，他这首歌其实也很符合他的这种整体的感觉。 哎，对，好久不见这首歌曲，陈奕迅应该是，我记得他那个首 MV 里边，就是表达的非常的好，是把自己装扮成了卓别林的角色，然后是以一种默片的这个方式演绎出来的。也不知道今天毛婷会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另外的一种崭新的体现。 因为这首歌呢，在各大音乐节目上其实被翻唱过很多次，然后它呢，这首歌整体给人的感觉其实取决于演唱者的气质，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还是来期待一下毛婷版的《好久不见》。 一起来听。 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毛婷的现场演唱。好的，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啦。 是， 哇，真的有没有又被酥到？ 我还好，我觉得你不太好。 我其实也还好啊。这个作为一个主持人应有的 素养 嘛啊。这个非常感谢刚刚毛婷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的现场演绎的版本。不知道各位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就比起陈奕迅那个版本啊，那么也是想问问毛婷，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这一首歌曲呢？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需要极强的一个情绪的表达才能唱得好。所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挑战。而且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这几天嗓子比较哑，所以选择了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可控性强一点的歌唱。对，是这样。 那在这首歌里边有没有跟自己的一些小的故事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好久不见，它里边的歌词儿，比如说会不会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啊？有没有在生活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就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是脑补了很多这样美好的，然后伤感的，然后温暖的这些情节。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在演唱的时候，为了调动起和表达好那个情绪，所以是会在脑海里面就想象一些画面，是吗？ 不仅是想象，我想是真正的去融入进去。去唱 情景再现嘛。 是。 所以说这个 一堂播音创作基础课， 一堂播音创作基础课，其他其实跟表演啊，这个音乐什么的都是相通的，艺术嘛都是相通的。这也是非常感谢今天毛婷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另外就这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刚刚的演唱了。 我觉得就是情绪真的是非常饱满，而且刚刚包括我们整个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就是光通过我们的这个花 刚刚整个直播间的是在他开场之前是哗一下子全黑的。 我非常惊恐的问大佐，是不是停 电 了？ 没有啊，这个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老师跟我精心的说好了，以为你要唱歌的时候我先给你把灯光拉下来，然后等直接一开唱啪直接都给你打开，这都有效果。 所以刚刚那个表演区域是整个他自己处在了一个情境当中， 对， 非常的有感 觉，而且不仅仅歌声再加上他的这些肢体的动作。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人表演到极致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忘我的状态，那些动作就是随之自然而来的就产现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互动话题呢也跟这首歌有关系啊。 对， 歌曲里面唱的是 好久不见，然后他的粤语版呢是不如不见。 那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有没有那些想见又不敢见的人。 这个刚刚问毛婷啊，这个在生活中有没有这种好久不见的经历，他这给了一个不太 怎么说不太尽如人意的一个答案，没挖到这个点。 其实我生活中也没有。 对，那这样吧， 是不是失望了？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 可以， 可以吧？就是我是学中文的，然后呢，我要说的就是一个关于文字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话，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两位主持人，我相信你们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字，一个是长短的短，一个是射箭的箭，对吧？但其实这两个字呢，在很早以前就是弄反了。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短，其实它是射，我们所知道的射其实是短。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射字是怎么写的？射箭的射，就是 身加一个寸， 身长为寸，寸就是这么一点儿。你的身体只有寸这么长的时候，其实你才是短，你才是真正的短，明白吗？而我们所说的那个短， 那个短 大家看看 在旁边是个矢， 大家看看那个短是怎么写的，一个矢一个豆，矢在古代是射， 是箭的那箭的意思， 对 射箭的意思。而那个豆的话，在古时候那个瞄准的那个圆圆的，就像一个豆子。 这个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所以射的过程其实是短，短才是那个射，只是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可能就是文字在记录的过程中啊，或者一些原因，就是这两个字可能弄反了，然后就一直是到现在都是这么反着来的。 哦，哇，这个还真的挺长见识的， 真的是长姿势了。 而且在之前的学习当中，基本上不会学习到这些东西，这么两个字弄反了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要么说文学院的，就现在聊跟毛巾聊下来，我感觉啊，虽然说我们这个。演绎过程中确实可能说很多专业科班出身的人，但是从文学院转行过来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对，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在这儿呢，也是对非常感谢毛婷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鼓掌， 感谢二位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谬赞，谢谢。 对，也希望这个毛婷之后呢能越来越火，可以签好多的比较不错的大戏，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观看和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拜拜。 拜拜，明天不见不散。あなたほどあなた。